大家好，我是看潮生，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番外第九集，看潮生收徒失败。邓阔直接回身掀开被子，一只章鱼正趴在上铺，两条触须还在用他的 iPad 玩游戏。 麻烦你帮我盖好被子好吗？等会儿有人进来会吓到的。 那我就不是人吗？我也被吓到了好不好？ 邓阔快抓狂了，对看潮生道： 你别告诉我这也是幻术。 你要用 iPad 吗？我让他还给你。 看潮生眼睛眨动的频率比刚才还要快很多，明显编不出借口了。估计是刚才看见大蛇的惊吓已经到达了巅峰，现在反而慢慢的平静下来了。 章鱼会说话？那你是谁？你也是章鱼？ 看潮生上下打量邓破几眼，嫌弃的撇撇嘴： 你根骨还算不错，如果当我徒弟我可以告诉你，否则 看潮生这三声笑，让邓破刚刚抚平的小心脏差点又被吓飞。 干嘛要杀人灭口啊？ 否则就不告诉你啊。 那你不怕我往外说？ 你去说呗，看谁信。 这倒也是，邓破想想自己要是跟别人说他遇到一只会说话的章鱼和一个会用幻术的小孩，别人肯定把他当成神经病。邓破犹犹豫豫，好奇心跟猫爪子似的一直在心里挠，但他又不敢问太深，万一人家是个邪教分子呢？万一这小孩其实不是小孩，而是一个长不大的侏儒呢？越想越可怕，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看潮生看他这一副没出息的样子，切了一声，一溜烟的爬上了上铺。 切，你玩那么久，给我玩了。 大哥，我这一局还没打完呢。 章鱼闷闷不乐的声音从被子里传来： 一只章鱼管一个小孩叫大哥？ 邓破一脸恍恍惚惚，觉得自己不在正常世界里。他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很疼，不是在做梦。看潮生的脑袋忽然冒出来盯住他： iPad 再借我玩会。 虽然是询问的语气，但邓破有种错觉，如果自己不答应很可能会被揍一顿。他赶紧点头： 你用吧。 其实啊，邓破的脾气真算不上好，他家境优越，又是独生子，从小要什么有什么，身边围着的朋友啊，要么跟他差不多，要么是捧着他的。这次是因为跟一个哥们抢女孩，抢不过人家还闹得跟哥们儿绝交，才会单独跑出来玩，特意挑了火车，顺便借着旅途静静心。结果心没能静，反而受了不小的惊吓，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对夫妇终于回来了，小孩子已经醒了，蔫蔫的没精打采，看到看潮生就吓得直接往爹妈怀里缩，指着他一直哭着喊蛇。刚才邓破可能还不明白，现在自然知道了，孩子呀八成是被幻术也吓到了。邓破忍不住望向看潮生，后者却义正言辞地对夫妇俩道： 叔叔阿姨，这弟弟为什么叫我蛇呀？我明明就是个可爱的孩子呀。 邓破抽抽嘴角，夫妻二人也是一脸尴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受了孩子一直在火车上哭闹，就在天津站提前下车了。本该也在天津站下车的邓破却鬼使神差地留了下来。 小朋友，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邓破没话找话地搭讪，看潮生手里抓着 iPad 没放，抽空白了他一眼： 谁是小朋友？我比你大多了。 果然是成年人变得侏儒吧。 你说要收我当徒弟的，你能叫我什么？ 你不害怕了？ 怕自然还是怕的，不过对方会抓人贩子还让我报警，说明不会是什么坏人。 不怎么怕了， 别以为我见人都收的，要不是看你顺眼，我才不会开口。不过我说了还不算，得我老大点头才行。 你还有老大？这还是团伙啊，怎么听着像黑社会啊？ 邓珀又有点打退堂鼓了。 对啊， 看朝生说着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龙身电话没打通，应该是关机了，他就打了冬至的电话，洋洋得意地跟对方说起自己在火车上发现人贩子的事儿，顺道让冬至代为转达自己想要收徒。谁知道龙身也在旁边，当即就否决了他的想法，这才有了之前看朝生愤愤不平地说上床睡觉的那一幕。结果挂了电话，邓珀还露出了见鬼似的表情。 那个你们收徒还要上床睡觉的？双休？采阴补阳？不对呀，我是阳，那你是女扮男装？ 你是不是小说电影看多了？既然老大不同意，那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那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问吧。 幻术是不是像魔法那样的？那你能变出真实的东西吗？比如说水杯什么的，你会瞬间转移吗？就跟哈利波特里面那种移形换影一样，去哪里能学到这种技能啊？ 邓珀一口气把自己压抑已久的好奇心都问出来，看朝生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 要是我会瞬间转移，还用得着坐火车？ 说的也是啊。 你说的那种不是不存在，修炼到一定境界，白日飞升转瞬千里都是有可能的，不过那也是汉代以前的事情了。这世上的灵气一日少过一日，别说神仙了，连能成精的都寥寥无几。 那你除了幻术还会什么？ 也就是个吞云吐雾翻江倒海吧。 吹牛吧。 邓珀心里想着，他没说出来，但脸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不信就算了。还有你说的那种修炼的地方，茅山龙虎山都有。 我去过龙虎山的，怎么没见过？ 要是都能随随便便让你见的，人家还要不要清静了？那帮牛鼻子虽然固执古板，又喜欢论资排辈，不过的确是有真本事的了。 谈话到此为止，看朝生一心扑在游戏上，不肯再理会邓珀的各种问题。不过邓珀最后还是要到了他的微信，代价是一大袋零食。在淮安下车之后，看朝生就带着美卡直奔龟山，想要找到吴知奇，从龟山知奇井下去自然是最快的。虽然上次龙身他们出来之后，井口又封上了铁丝网，不过呀，这完全难不倒看朝生。这地方游客不多，正好又是阴天降雨，天上雷声阵阵，看朝生直接把铁丝网拔了，带着章鱼就从上面跳了下去。下面是个深潭，但对看朝生这种蛟龙来说，入水即如回家。他欢呼一声，身躯旋即变大膨胀，一条硕大的蛟龙将潭水翻起白浪，不停地往外翻涌。相比之下，章鱼却有点闷闷不乐了，他趴在水潭边，也不下水玩，也不想变大。 好了，本集就到这儿了，记得订阅收藏，下期见，下期见。